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同学们都知道，在秋天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调节，要多吃一些水分丰富的食物，比如说蔬菜瓜果、牛奶豆浆等。同时啊，还要注意呢加强运动，促进呢血液循环，避免脱水。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秋季的养生。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多数地区的天气啊不再像夏天那么的炎热了，人们可以放松享受凉爽的秋天。 In recent days, the weather in most regions is no longer hot. 不再，学会了一个词组呢， no longer 哈、啊，不再哈、啊，同学们记下来。 And people can relax, enjoy the cool autumn. 人们可以放松，然后呢快快乐乐的哈、啊，非常舒服的度过这个凉爽的秋天。但是哈、啊，出现问题了。虽然呢天气非常的凉爽，但是呢早晚的温差是很大的，空气啊也非常的干燥，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鼻子和口腔啊发干，喉咙啊有的时候会痛，干咳，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变干，脱发啊，这是秋天可能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要给予关注了。 However, there is a big gap in temperature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这里面有了一个温差这个概念，用的这个词叫 gap, G-A-P, 我们学过这个词 gap, 原来的意思呢表示一个沟的意思，比如说一个地方有一个 gap, 那么表示有一个裂缝，有一个沟，同时啊也可以指人们在理解方面，在文化方面有一定的差异，用这个词 gap。比如说大家经常提到的叫做 generation gap, generation gap, 代沟这个词。And the air is also drier, 空气呢更加的干燥。All these factors, 所有这些因素呢 can result in, 今天我们又学一个词组叫 result in, 单看 result, 大家都会啊表示一个结果，是一个名词。但今天我们看 result 这个词作为动词出现了，它后面跟一个介词 in, result in, 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result in 导致了什么呢？ dry nose and mouth, 我们的口，我们的鼻子非常的干。 and a sore throat, sore, S-O-R-E, 表示的这个酸，比如说我们的肌肉过于劳累之后呢，感觉到那种又痛又酸的感觉，用这个 sore 这个词 S-O-R-E。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用表示食物的这个酸的话呢，会用另外一个词叫 sour, S-O-U-R, 两个不同的单词。同时看一下 dry cough, 干咳 and dry hair loss, 我们的头发呢变干，同时呢会产生脱发的这么一现象。因此啊，我们要注意以下的一些事项，比如说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呢，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哪些事情，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那么首先看一看应该做的是哪些事情，应该多吃哪些食物呢？我们用了一个词叫 do's, D-O, 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don't 表示说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后面加一个复数表示不应该做的那些事情。那么可以做的话呢，或提倡做的话，用这个 do's。 所以今天我们学了这个 do and don'ts, 它的这个复数形式。那么首先看一下，多吃一些水分比较大的或丰富的食物。在秋天最方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喝水。此外啊，你还可以采用传统的中药的一些食疗，吃一些水分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像梨啊、山药啊、甘蔗和呢我们说这个鸭肉啊，都是呢富含水分的这些食物。 Do eat moist food, 这里面这个 do 呢是一个动词了，它表示一个强调。 Do eat, eat 后面也是一个动词，两个动词放到一起，如果前面用的是这个 do,它表示一个强调，就一定要怎么怎么着，一定要吃一些水分啊比较大的一些食物。这里面水分大的食物呢，用这个 moist, M-O-I-S-T, 这个词呢，我们在 表示空气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哈、啊，表示水分大的、湿气比较大的一个空气的一个状态，用这个词 moist food.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easy way to nourish lung in autumn is to drink more water. 秋天最方便、最容易的一个途径，用的词 convenient and easy way to nourish our lungs.滋养我们的肺 N-O-U-R-I-S-H 这个词我们讲过 nourish 表示营养给什么东西呢提供一定的养分而后面跟的是这个 lung 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 drink more water In addition you can adopt the diet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另外的一个方法呢可以采用中医的食疗、哎、这里面采用叫 adopt A-D-O-P-T 后面跟的是 diet therapy 我们学过饮食 D-I-E-T diet 后面加一个 therapy 合到一起呢是食疗后面就是 TCM、啊、这个缩写啊，我们经常聊表示这个中医、啊、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ating some food with moisture 看看这个词 moisture 跟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 moist 非常的一致哈、啊无非呢它后面多了一个 ure 它的意思呢都表示水分但是呢 moist 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多水的而这个 moisture 呢是它的名词形式、啊、moisture 表示水分所以两个词 moisture 它就等同于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 water 但是有的时候呢用这个 moist 更加的准确一些 like a pear's yam、啊、这个 yam 呢是山药 sugar cane 是我们说这甘蔗然后呢Duck meat, 鸭肉。同时啊在吃一些易于消化的食物。因为在漫长炎热的夏天我们往往喜欢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之后啊我们的脾胃会比较弱。所以啊在秋天我们应该啊给自己的脾胃啊休息一下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吃一些易于消化的有营养的食物。比如说像鱼啊红豆啊莲藕和海带。Do have easily digested food. 同样这一段的开头啊仍然用的这个 do 这个词表示一个强调哈、啊，一定哈、啊，必须哈、啊，就是必须要吃一些易于消化的食物。这里面这个消化有 digest, D-I-G-E-S-T 这个词我们讲过，消化 digested food 前面加一个 easily 容易消化的，所以说我们易于消化的食物呢，英文的翻译是 easily digested food. People's spleen and stomach functions are weakened.我们的脾和我们的胃哈，这里面这个脾啊，我们原来讲过 spleen, S-P-L-E-E-N, spleen, and stomach functions are weakened, 啊，非常的弱 because of raw and cold food. 后面出现了一个生冷的这些食物啊，生这个词呢叫 raw, R-A-W, 表示一个原始的没有经过加工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一些生肉啊，没有加工的一些食材我们可以用这个 raw 这个词来进行翻译 They had during the long hot summer So in autumn You should give your spleen and stomach a rest、休息一下 For example You can choose some nutritious food That is easy to digest or to eat Such as fish, red beans, lotus root and kelp、那么第一个鱼非常简单第二个红豆呢用那个 red bean lotus root莲藕哈 ,lotus, 我们讲过表示莲花后面的这个根哈莲花的根呢就是莲藕以及呢这个海带 kelp, 海带。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食物之外啊我们在秋天一定要补充一定的维生素。维生素呢在人体的免疫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建议大家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比如说猕猴桃和橙子等 Do take vitamin supplement 那么大家也可以说呢 Do take some vitamin 也可以后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 supplement 这个词呢有些难直接用这个 vitamin 就可以了 V-I-T-A-M-I-N Vitamin 哈，它的这个发音 跟我们汉语的维生素呢啊特别的接近。Vitami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ody's immune system， 在我们的免疫系统中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Play important role in the body's immune system。好，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啊，这个免疫叫做 immune，I-M-M-U-N-E， 后面加一个 system。合到一起翻译成中文叫免疫系统 immune system。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eat plenty of fresh vegetables， 新鲜的蔬菜 and fruit rich in vitamin C such as kiwi and oranges。 Kiwi 是指我们说这个猕猴桃 K-I-W-I kiwi fruit， 有的时候呢也翻译成奇异果啊，奇异果呢应该更准确一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哪些东西不要吃哈，看看这个 don't， 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在秋天人体的整个的功能会明显的降低，所以啊我们应该注意啊少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辛辣和偏冷的食物，因为啊这些食物呢会引起溃疡和一些炎症。 Don't eat irritating food 或者呢 spicy food。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用这个 irritating I-R-R-I-T-A-T-R-N-G 表示说刺激性的，让我们感觉到不适的这个词 irritating。 In autumn the function of human body will be decreased， 降低啊我们的身体的功能。 So peopl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ating less irritating food， 减少呢吃这些刺激性偏强的啊这些食物啊， like spicy food and cold food 啊一些偏冷偏辣的那些食物， which could cause some ulcers， 用的一个词叫 ulcer， U-L-C-E-R 是指我们的口腔的溃疡， and inflammation 以及那一些炎症。讲完了我们在吃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啊，哪些东西我们不应该吃。那么在秋季啊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睡眠一定要保证了。睡眠啊是人体恢复体力确保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因此在秋天建议大家在晚上9点上床睡觉，在11点之前一定要入睡了。因为我们有这个中医的理论哈来说呢，秋天代表的阴阳气弱，阴气呢在子时呢最旺，所以说如果你在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9点和11点之间睡觉的话呢，就可以呢滋阴，同时啊提高睡眠的质量。 Sleep is important means for people to restore their physical strength， R-E-S-T-O-R-E restore 他们的 physical strength， ensure their health 确保他们的健康，两个词大家记下来，一个是 restore 恢复，另外一个叫 ensure 确保。 Therefore in autumn it is suggested that you go to bed at 9 p.m. or try to fall asleep before 11 o'clock. According to TCM 或者呢叫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utumn represent 阴、啊、这里面讲到这个阴这个词、啊、秋天代表的阴气，那么阳气 is the weakest， 阳呢非常的弱哈，阳气呢比较弱啊，阴气 is the most abundant at 子时，9点到11点之间叫做一个子时啊。So if you sleep at that time, you can nourish yin and get sleep of good quality. 那么可以滋养我们的这个阴，又用到这个动词 nourish, N-O-U-R-I-S-H, 滋养我们的阴。所以说啊，在秋天我们一定要呢早睡早起，同时呢再注意一些体育锻炼，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精力充沛，能够完完全全的投入到这个学习和工作当中。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我们讲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In recent days the weather in most regions is no longer hot and people can relax enjoy the cool autumn. However, there's a big gap in temperature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and the air is also drierAll these factors can result in dry nose and mouth, a sore throat, dry cough, and dry hair loss. Do eat moist food.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easy way to nourish lung in autumn is to drink more water. In addition, you can adopt the diet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ating some food with moisture, like a pear, yam, sugarcane, and duck meat.Do have easily digested food. People's spleen and stomach functions are weakened because of raw and cold food they had during the hot, long summer. So in autumn, you should give your spleen and stomach a rest. For example, you can choose some nutritious food that is easy to digest, such as a fish, red bean, lotus root, and kelp. Do take vitamin supplements. Vitami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ody's immune system.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eat plenty of fresh vegetables and the fruit rich in vitamin C, such as kiwi and oranges. Don't eat irritating food. In autumn, the function of human body will b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o peopl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ating less irritating food like spicy food and cold food, which could cause some ulcer and inflammation. Sleep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people to restore their physical strength, ensure their health. Therefore, in autumn, it is suggested that you go to bed at 9 p.m. or try to fall asleep before 11 o'clock.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utumn represents yin. Yang qi is the weakest and yin qi is the most abundant at the zi shi. So if you sleep at that time, you can nourish yin and get sleep of good quality. 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小母鸡 Penny，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Henny Penny， 小母鸡。Penny 的故事。Who is Henny Penny?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Henny Penny.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小母鸡 Penny. Okay, ready? Go. Henny Penny was looking for bugs in the barnyard.When a big, fat acorn fell from a tall tree and bonked her right on the head. 小母鸡潘妮呢，正在谷仓院子里面找虫子吃。而就在这个时候啊，从很高的树上掉下了一颗松果，然后正好砸在了她的头上。 Henny Penny did not stop to think. Oh dear, she squawked. The sky is falling. I must run and tell the king. Down the road, she flew in a flurry of feathers. 那这个时候，小母鸡潘妮连想都没想，她马上的咯咯咯的叫着说：“哦，我的天哪！天要塌下来了！我要赶紧去告诉国王。”就这样，她一溜烟的朝着宫殿的方向。跑去。 As she passed the pond, she saw Ducky Lucky taking a swim. 而就当她经过池塘的时候呢，她看到了小鸭子 Lucky 正在游泳呢。 The sky is falling, Ducky Lucky, she squawked. Ducky Lucky did not stop to think. Oh dear, he cracked. We must run and tell the king. 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母鸡潘妮啊，她咯咯咯地叫着说：“天要塌下来了，小鸭子 Lucky。”而小鸭子 Lucky 呢，连想都没有想，马上嘎嘎嘎地叫道：“哦，我的天哪！我们要马上去告诉给国王。 ”Down the road, they flew in a flurry of feathers. 而就这样呢，他们朝着宫殿的方向啊，使劲地跑。 As they passed a haystack.They saw Goosey Lucy sitting in the shade. 而就当他们经过干草堆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了小鹅 Lucy 正坐在树荫下纳凉呢。 Henny Penny says that the sky is falling, cracked Ducky Lucky. 小鸭子 Lucky 就说呀，哦，我们的小鸡 Penny 说天要塌下来了。 Goosey Lucy did not stop to think. Oh dear.She honked. We must run and tell the king. 而这个时候，小鹅 Lucy 啊，她连想都没有想，马上的哼道：“哦，我的天哪！我们现在要马上去告诉给国王听。” Down the road, they flew in a flurry of feathers. 就这样啊，他们三个人一起朝着宫殿的方向使劲儿地跑。As they passed a fence, they saw Kopilwaki sitting on the top rail. 当他们经过一个栅栏的时候啊，他们看到了公鸡 Loki 正坐在上面。Ducky Lucky said that, Henny Penny said that, the sky is falling, honked Goosey Lucy. 那小鹅 Lucy 呢，她不停地叫着说，自己听到了小鸭子 Lucky 说道，小母鸡 Penny 说天要塌下来了。Cocky Locky did not stop to think. Oh dear, he crowed. We must run and tell the king. 那这个时候小公鸡 Locky 啊，他连想都没有想，就马上说道，哦，我的天哪，我们一定要马上去告诉给国王听。Down the road, they flew in a flurry of feathers. 而就这样啊，他们一起朝着宫殿的方向使劲地跑。As they passed a field,They saw Turkey Lurkey pecking for grain. 而就当他们经过麦田的时候啊，他们看见了小伙计 Lurkey 正在找麦穗呢。Goosey Lucy said that, Ducky Lucky said that, Henny Penny said that, the sky is falling, crowed Cocky Lucky. 那小公鸡 Lucky 就说道，自己听小鹅 Lucy 说，小鹅 Lucy 呢，又听小鸭子 Lucky 说，小鸭子 Lucky 啊，又听小母鸡 Penny 说，天要塌下来了。Turkey Lurkey did not stop to think. Oh dear, he gobbled. We must run and tell the king. 我们的小伙计 Lurkey 啊，连想都没有想，然后他就喊道，哦，我的天哪，我们要马上去告诉给国王听。Down the road, they flew in a flurry of feathers. 而就这样啊，他们一起朝着宫殿的方向使劲儿地跑啊跑啊跑啊。As they passed the woods, Foxy Loxy came out of his den. 而就当他们经过树林的时候呢，狐狸 Loxy 从他的房子里面走了出来。Hockey Locky said that, Goosey Lucy said that, Ducky Lucky said that, Penny Penny said that, the sky is falling.Gobbled Turkey Lurkey. 那小伙计 Lurkey 啊，他不停地说道，我是听小公鸡 Lucky， 而小公鸡 Lucky 呢，是听小鹅 Lucy， 小鹅 Lucy 又是听小鸭子 Lucky， 小鸭子 Lucky 又是听小母鸡 Penny 说到了，天要塌下来了。Foxy Loxy did stop to think， 而狐狸 Loxy 这个时候却停下来想了一下。We are running to tell the king, cackled Henny Penny. 而小母鸡 Penny 啊，却一直不停地咯咯咯叫着说，我们现在正跑去要告诉给国王听呢。Come with me, said Foxy Loxy. I know a shortcut to the king's palace. 那这个时候狐狸 Loxy 就说呀，跟我来吧，我知道去国王宫殿的一条近道。He opened the door to his den. Henny Penny, Ducky Lucky,Goosey Lucy, Cocky Locky, and Turkey Larky all ran inside. Foxy Loxy smiled as he closed the door. His long pink tongue licked his whiskers. 而就当 Loxy 关上门的时候，他露出了狡猾的笑容。他长长粉红色的舌头舔着自己的胡须。Then Turkey Larky stoppedto think. Cocky Walkie stopped to think. Goosey Lucy stopped to think. Ducky Lucky stopped to think. Even Henny Penny stopped to think. 然后呢，小伙计 Lurkey 马上停下来想了一下。而就在这个时候， Cocky Lucky 我们的小公鸡 Lucky 也停下来想一想。小鹅 Lucy 也停下来想一想。小鸭子 Lucky 也停下来想一想，甚至就是小母鸡 Penny 都停下来想了一想。Out the door and up the road, they flew in a flurry of feathers. 就在这个时候，大家一股脑地冲出了门外，他们马上跑到了大路上，然后用尽了全力使劲地跑啊跑啊。They did not stop until they were safe at home in the barnyard.